好，翻嚟第三节，好啦，咁啊，又继续讲下呢个补选啦，啊，喂，我见到泛民初选咧，呢个老贼啊，即系市民称呼叫老贼嘅冯检基咧，贴咗一张海报咧，叫大家即系呼吁大家，礼拜日去呢个叫咩民主派初选啊去投票啦。我见到有四个字，我觉得好好笑，佢写住最后一战。冯检基嘅最后一战，我都觉得，喂，你成日都最后一战嘅，你有冇搞错啊？你选嚟选都仲未死嘅，你真系仲嚟选？ 最后一战系吓，佢原来 咁如果选唔到佢点咧？ 未够六攞奖者卡嘅， 未得啊？ 唔系佢未攞奖者卡噶，佢原来3月17日出世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系只系一位准奖者嚟嘅啫， 后生个芒果佬原来佢。你芒果佬佢基哥嘅，屌芒果佬系啊，芒果佬成日都话基哥基哥噶嘛， 唉，你叫阿哥要契弟你， 好识擦鞋嘅， 系咧，逢人都叫阿哥， 即系等咁陈文世佢成十年都有嘅，都嗌做国师啊，咩国师前国师后嘅， 系，可能佢见佢有头发，人哋冇头发，咁佢咪叫人做阿哥咯， 啱喎，啱喎。 咁佢唔叫埋汪洋达做阿哥， 汪洋达系咯，嗰个头发少过佢老佢咁多啊， 系咯， 我咁呢个难啲啊。 不过佢吓见翻即系九龙呢边嗰个民主派初选咧，我见到姚松炎都咩高急，佢好惊冯检基赢，因为冯检基咧已经讲晒话咧，佢会一车车咁车啲街坊选民去咧。支持佢初选要胜出 哦，系咩？咁咪好咯。如果冯检基，如果冯检基初选胜出，咪大家含泪投俾冯检基咯。求人得人，系咪泛民？你都系想人哋含泪投票啫嘛，系嘛？ 系咯。跟住我记得冯检基， 好似你啊， 动作都多多。我见佢走去，即系又走去搵阿明哥度吓，影翻搵张相打打卡嗰啲咁样。啊， 同明哥影相咪建制派咯。咪建制派先同明哥影相嘅啫喎， 系啊，你泛民搞得初选，你系咪原来唔准人咁做噶？咁你点解你嗰个姚松炎唔动员一车车车人去啊？我头先见 Facebook 见到啊，冯建基搵又话有40架旅游巴嘛，即系40车车人去投票嘛。 咁、其实冇问题噶呢样嘢。 系咯，即系唔系只不过系帮佢，即系帮佢嘅支持者，咪即系咁啊？冯检基嘅支持者嚟噶嘛？即系只不过佢用佢可能佢唔知点嘅途径有钱啦，去搵架车车你哋去方便你哋去投票啫嘛。 系啊， 问题噶， 系啊，冇问题噶，社会服务啫嘛。 系咯，如果姚松炎有咁嘅支持者都可以噶，其实系咪？ 系啊， 咪如果选民支持你姚松炎嘅，佢咪会出嚟投票俾你咯。 或者听到你呢个消息嘅话，咪更加去踊跃去投票咯。 系啊， 其实姚松炎呢条友咧好滑头嘅，人哋嗰阵时问佢系咪自决，佢又唔讲话自己系自决，人哋问佢系咪泛民，佢又唔认自己系泛民。呢、這个滑头，其实我觉得呢个人系政棍嚟嘅，咁 Q 滑头。 想奶两边。 系咯。想奶两边啊！即系我对佢一啲好感都冇嘅。讲真，如果佢同阿冯检基拍埋咧，我觉得冯检基可能都系 less evil 嘅，真系。 系好啊， 我个睇法啫。 唔系、喂，喂，搞错啊！社长数漏咗一个袁海文咧。 如果袁海文，我个人认为应该俾机会袁海文嘅。 系，我 就因为其实民主党喺西九龙做嘅嘢系唔错嘅。讲真，佢系有两个议员系合理嘅，我认为啦。不过我呢个我个人观点啦，即系都唔代表本台立场啦。其实袁海文就惨嘅，点解呢？就系、你而家咁补选系有一执鸡，但系呢就惹到一个都唔知自决定泛民嘅人，即系协住成班网上嘅点样讲啊 ？KOL 啊，或者咩都好啦，就。攻击呢、這个不断攻击佢，其实袁海文而家系冇人理佢啊。严格嚟讲， 攻击袁海文，攻击佢啲咩？请问 我唔知道、佢一间民主党买香港嗰啲啦，佢哋 仲讲呢个，喂勾晒大佬， 话佢同领展一个高层影相开 party， 咁就变成一个袁海文勾结领展。 啊，系啊，呢啲单仲有呢单系咯。其实呢啲系我觉得就好小事啫，一齐去即系社交，正常社交，我冇乜问题嘅。我又认为，即系我道德标准可能真系唔系咁高啊。所以即系啊，你譬如话啊，姚松炎嗰啲，佢有冇同人哋嗰啲咩建筑界嗰啲人有计倾啊？啊，建筑及测量界嗰啲人有计倾啊？嗰啲好撚多系建制嗰啲人嚟噶，你同建制派有冇计倾先？你冇影相唔代表你冇计倾噶，系嘛？ 即系佢有冇同大德良行合作过嗰啲咁嘅啲啊？ 我唔清楚啦，呢啲就 我即系举例啫，都系系咯， 唔清楚啊。但系佢你哋冇人包佢 大德良行啲嘢噶嘛？ 你哋冇人包佢，唔代表冇咯。 系 佢，因为佢系专业人士嚟噶嘛，佢之前系选。呢、這个 建筑 及测量界噶嘛，建筑及测量界功能组别， 咩园艺、园艺同埋咩，佢有好似分开嘅， 我唔知啊。总之系嗰类型嘅嘢啦，总之系咩，总之系规划嗰啲啦。咁规划嗰啲人系食咩饭嘅？食政府饭噶嘛？规划嗰啲人系咪啊？ 即最多都系工呢啲工程，咪即系点啊？即系地产商或者可能系政府咁俾你做啲工程最多啊嘛？系嘛？你意思 系政府最多噶？我认为系。一定是政府最多，你做規劃師啊，嗰啲城市規劃嗰啲，政府唔請你，邊個請你啊？好簡單啫嘛，呢、這個。 同埋，如果你講翻講啲建築咧，我有見多咗啲地盤咧，都用翻啲咩中國建築啊，成啊啲咁，其實都多咗。 我哋呢度都係啊，總之喺外國都係啊，而家中國建築同嗰啲本地嗰啲建築商合作咯，因為中國建築佢有啲技術係都係幾好嘅。即系佢又有，即系我唔系帮佢讲嘢，但系佢有啲即系譬如港湾工程嗰啲咧，嗰啲经验咧系比某啲地方嘅建筑公司好嘅。咁啊 ，JV 咯，好多时就 joint venture 咯， 系夹 分 系啦。我哋去翻呢个九龙呢边先啦， 补选 系啦，补选呢度先啦。喂，如果咁睇嚟，如果系喂冯检基都好大机会喎，咁样嚟讲。 唔系，而家做咗个民调出嚟咧，就冯检基就21，姚松炎22% 啊嘛。咁如果冯检基再动用佢嘅支持者，发动佢嘅支持者去参加呢个叫做初选，系嘛？咁冯检基绝对系以一个叫做众望所归嘅姿态胜出呢个初选噶。 哦，咁啊，真系 嘛？ 咁啊，到时咁啊，佢要对建制噶咯， 泛民咯，对建制咧，佢出选嗱。有个出选对住郑永信，咁到时咪睇下睇佢做法啦。可能佢有机会赢都未定嘅。我哋唔好咁落，唔好咁悲观啦。 我 都系悲观噶啦，我都系。 我觉得冇啦。如果佢赢咗嘅话，如果阿冯检基赢咗嘅话咧，而家撑紧姚松炎嗰班人咧，佢哋有 90% 都唔会含泪投票俾呢个冯检基。 冯检基， 我认为系咁啊，因为佢哋嗰班人， 民主党亦都唔会 捻民塞嘅 投佢咩？同埋民主党人系。 吓，你对唔住，你讲 系咪民主党系咪啲人都唔会投俾冯检基咧？ 我觉得民主党嗰啲人咧就即系支持者，民主党嘅支持者比较理性啲嘅，佢哋就会投俾冯检基，但系佢哋嗰啲票就唔够嘅。我个睇法就系咁。 嗰边嘅进步票系比较进步啲嘅本土票有几多咧？系咪40,000票咧？ 但系你谂翻嘢喎，但 都影响结果嘅喎。 但系谂翻嘢喎，啲人。肯唔肯含泪投票冯检基咧？不如 系， 即系佢嘅表过去嘅表现，同埋佢近来嘅一个即系咩网，即系用佢 admin 身份同网民骂战啊啲咁样咧。 我呢啲人关心嘅，即系好多人都唔上网噶嘛，唔睇 Facebook 噶嘛。 但系佢有个罪孽就系整死咗李卓人啊嘛。 咁嗰个系新界西嘅事啫，而家翻翻九龙西啦嘛， 同埋 西啦嘛，系嘛？ 同埋李卓人有个，其实李卓人有好多人都唔中意嘅，即系好老实讲啦。李卓人即系嗰个工党嗰个嘴脸咧，即系职工盟工党嗰个嘴脸咧，系黑人憎嘅。即系你如果喺港岛选咧，佢就输鸠硬噶啦。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佢嗰类人就即系劳工界分子，系绝对不获得有中环价值嘅人尊重嘅。 唔系我哋咧，如果以入即系要另一个角度去睇啲，我哋宏观啲啦吓。咁李卓人咧，其实系修改议事规则嘅刽子手嚟， 是他任内呢代替了芒果佬入去做这个委员会，跟住呢通过了议事规则，就可以呢那些叫做议会那些内会啊那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呢都有权赶议员出去，就是由他任内呢一手通过的。那要即是如果你计返个 credit 俾冯检基，他咪剿匪有功咯，是吧，他消灭了，是吧，抵冧了这个李卓人。我调翻转头有功。我唔系过嚟喎，系嘛？我哋系咪俾翻 credit 佢啊？ 嗯， 系嘛？ 系， 系咪要用另我哋系咪要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啊？咁啊，如果你话咧，多一个长者系嘛，入去呢个立法会，系咪有助令提升翻呢个立法会嘅成熟程度咧？吓， 我都可能有噶，咁系你咁样讲睇啱啊！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嘛。咁如果以前有一宝嘅话，都系有好处啦。嗯， 嗱，冯检基如果入咗议会咧，又可以破咗我数据，咁以后啲秃头嘅人士咧，又可以出翻嚟选噶咯。 陈文，再嚟讲， 高大就可以检讨重来啦，唔使受到呢个秃头魔咒啦，系咪？ 咦，咁你咁讲，真系反观翻港岛区呢个后生嘅周庭，就真系唔得噶咯。大家想倾向于呢个成熟型嘅话，喂，其实都系喎，真系。即系马仔呢啲咧，即系成熟得嚟，有翻啲历练咧，个感觉上咧，又讲下经济嘅呢啲咧，即系你系港岛区嘅选民，真系好拜嘅，同埋男人咧 系选嚟，即系咧坦白讲，马仔咧都仲生，坦白讲系争少少，不过咧叫做对住两条女咧，咁佢系个优势，因为港岛区咧你要睇翻咧，其实同特朗普冇分别嘅。男人优胜过女人，白人好过黑人，咁佢哋咧会拣男人呢、這个优先过女人呢、這个第一点。第二点，从你嘅职业嚟判断人哋嘅成功与否。哦，金融公司董事，第二区议员，第三学生妹。咁呢三个职业一拣，就第一就排除法就剔除咗个学生妹。第二就喺呢个两鸡半嘢嘅区议员，同埋一个可能年薪千万嘅金融公司老板，可能冇啦吓。可能一句揾8000蚊都唔够，咁但系冇人知噶嘛，佢可以呃鸠人话佢一年揾1000万噶嘛，系嘛，或者年薪几百万啊，年薪1000万，或者佢系星球人，一星期揾1000揾100万嘅金融公司财进， 唔系佢话自己嚟紧系专力主力搞一带一路嘛，咁你感觉上哇，好似好犀利咁样，好高布赖数咁样咯。喂，同埋你见佢咧，以前系维园阿哥咁嘅造型啊嘛，咁你即个印象系，咁依家变咗有少少甩翻少少头发啦，着翻到老西有少少肚腩咧，你觉得好似曾经沧海过啦，我唔再做，即系好似成熟咗咁样咯，我唔再做维园阿哥啦，我做翻啲实干搞经济啊，同埋系一个专业人士啊啲咁，咦，总之系你成熟咗噶咯，你稳定晒 stable 咯个人，咁你所以你佢讲拼经济咁咪似咯。 佢戒死陈家沛噶啦， 一定系戒死噶，真系 一定戒死陈家沛。 睇住佢嚟打噶，真系你，即系你陈家沛，你做区议员，你同我讲经济，唔好明喎。 系咯， 点玩啊？ 你即系你都未跳出个海怡半岛啊！我已经一带一路啦，去到叙利亚啦，去到大马士革啦， 吉尔吉斯嗰啲啊， 系嘛？你仲喺个佢你喂？你仲未出个嗰个叫鸭脷洲桥啊？系嘛？你个区议员仔都未跨出个鸭脷洲桥，我已经去到嗰个叫做过红海路，好似摩西咁啦，系咪先？ 咁啊， 已经出埃及啦，一带一路啊嘛，系嘛？经过阿富汗，经过叙利亚，跟住去到摩加迪沙啦，吓、 啊。所以你见阿叶太带住呢个陈家沛咧，周围去拜访啊，啲名人啊，做好多嘢啊，都喂，好少可见叶太要咁落力、啊。即 因为佢嗰个级数唔同啊，佢只系一个区议员仔嘛。 系啊，所以你 同埋其实佢系师奶仔咯，个 feel 系师奶仔， 好 明 显系师奶仔。 嗯， 即系你嗱，而家有一个金融财进，一个师奶仔，同埋一个。大学生， 学生妹， 系 咁好简单。香港人梗系选金融财进啦， 梗系啦，梗系啦。但系有啲人就会谂住，即系如果你有个周庭嘅话，就会即系咩关键一票，咩保住泛民嘅一票得一票啦，一个议席得一个议席啦，啲咁样咯。即系发声咧，就唔好预佢发啲咩发声噶啦。都其实你睇翻嗰阵时罗冠聪入咗去，其实都即系做唔到啲乜噶，其实。 同埋眾志啊，得罪咗成大班，係咪先嚇？佢哋嗰班爸爸媽媽級嗰啲 D 一百支持者，分分鐘轉投呢個咩㗎？陳家沛㗎都唔定㗎，寧願要個師奶仔咯。 未必喎、啊，可能我覺得會投落馬仔度喎、啊。即係你覺得陳家沛投唔落啦，咁投馬仔咯，嗰啲咁樣。 我覺得佢哋反而會投陳家沛喎、啊。即係我個睇法有啲唔同啦，即係如果佢本身係 D 一百支持者，我覺得佢有機會投陳家沛嘅。馬仔又唔信嘅，有啲人，因為如果佢有民主思想嗰啲人咧，個心咧本身都係憎呢個金融佬嘅。 嗯， 我覺得就係咁啦。不過我呢個論述都唔完整嘅。 唔係，其實咧係泛民普遍嚟講咧，尤其是受咗嗰啲左獨嘅事。社記嗰啲咧，對於金融人咧，佢哋覺得咧，哎呀，好淘臭啊，即係覺得好邪惡嘅。 係啊，我 佢哋寧願咧，佢哋寧願追擊呢個叫做唐英年，就放生呢個叫做梁振英啦。跟住到胡蘇貞，又係當你金融佬追擊，佢哋寧願要 Angel 都唔要你胡蘇貞噶嘛。佢哋係對於金融佬係好痛恨嘅。 佢哋階級鬥爭啊嘛，佢哋嘅腦永遠都係諗住。而唔係抗击北边嘅人啊嘛， 照计咧，佢哋咧，即系你讲，如果讲比较黄啲嘅支持者咧吓，就应一定唔会投俾马仔嘅。但系咧，如果你系浅蓝嘅咧，就有机会投好多俾马仔嘅真。 嗯， 因为你浅蓝人咧，两个拣啊嘛，师奶仔同埋金融佬咁，拣金融佬咯。其实好，如果你系马仔，凸显佢金融佬同埋陈家沛师奶仔嘅角色咧。深入民心嘅话咧，陈家沛输紧，系俾马仔一定系戒死嘅。 系啊，我认为系，即系点解我认为马仔系专系戒陈家沛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泛民嗰边嘅人咧都系有危机意识嘅，即系有一班人都会继续含泪投票嘅。我觉得如果大班喺 D 一百嗰度讲，唉、哎、唔好意思啊，大家都系含泪投票啦。虽然众志嗰班友仔。都好唔俾面我哋，但我哋作为即系我哋大量嘅我哋 D 一百嘅支持者。咁啊，全部倒晒落去噶啦，啲票， 唔系倒晒落去咧，你都未必系可以令到呢个靓妹赢，因为港岛区咧唔系你话事嘛，唔系听你大班一个人讲。 哦，咁啊系，咁啊系， 真系嘅，因为就算系支持民主嘅，即系讲民主派嘅支持者都好啦，经历咗2014年、2015、2016咧，讲真，对于靓妹系冇信心嘅，因为你入到议会你都做唔到嘢。你喂，你讲咗嘛？议会废咗冇功嘛？少你一票唔少，多你一票唔多，冇咗关键一席噶啦，因为唔会有关键一席嘅，因为每一席都唔关键啊。 嗯， 当你乜都做唔到，咁我头先真 B C 入嚟讲得好啱噶，我做到扑街，我都系得两鸡，你啊唔卵使做，你有九鸡一半。喂，啲人讲到区人心理唔平衡啊， 不过系正常， 佢觉得你唔值啊。 咁係㗎，因为你之前阿罗冠聪嗰啲，佢最多咪做个 office boy， 即係讲真啊，其实佢冇资格做议员嘅，讲真。你而家其实讲真嗰时 1.93 都好过佢。啊，即係当然有人可能唔同意啦。 其 实佢其实同意啦， 你咁啦，因为系咪呀，因为佢如果相对嚟讲佢係 less evil， 因为佢唔会冇咁赶客，但係当然近越嚟越赶客啦，佢嘅赶客程度呢都系亚于嗰个冇晒力量嗰个某政党人士啦，即系嗰个系最赶客嘅，咁呢个其次咧，所以咧新衣服咪选佢咯，系咪？系啊，我真系噶，你赶客讲个赶客程度啊。 不过会唔会今次预期咧？即系如果真系保，即系依家初选啦，其实初选咧都睇到啲选民嗰个反应系点。我其实我都担心咧，今次其实。投票率咧会极低，即系嗰个休养生息嘅感觉，嗰、那个感觉咧，大家都仲未挥之不去。 其实低咧，调翻转头咧，今次未必会低得好紧要，因为咧蓝丝都有一班佢哋觉得醒觉嘅人出嚟，你知佢哋已经最近喺 Facebook 活跃咗好多噶，佢哋宣传渠道多咗好多啊，即系佢哋互通消息咧，唤醒蓝丝嘅嗰个功效做咗出嚟，就系原来而家你哋讲话三四十四五十嘅人系上咗 Facebook 噶嘛？你见帮讲出声嗰啲 post 越嚟越劲，原因就系多咗好多蓝丝开 Facebook account， 多咗好多嗰啲即系唔好话蓝丝啦，多咗一啲咧 保守或者叫做傾向立場傾向於中間嘅人，但係咧又係係唔希望人反政府嘅。其實不嬲，大部分人都係唔係反政府噶啦，係政府做到好好好惡劣，係逼啲人即係官逼民反嘅啫，係咪先？ 嗯，阿 Tony， 你多唔多搭的士咧？都遇到啲的士路咧，都喺度都係男嘅居多，即係男司嗰方面居多。佢哋都係鬧曬，誒、搞咁多做乜啊？點點點啊？啲喂，呢啲真係大客嚟。 但係而家得藍絲精咗，佢哋就爭取緊淺黃淺藍嗰個市場。佢哋其實轉型緊嘅，你如果留意一下，即係 Facebook 嗰啲 post， 佢哋而家溫和過以前好多嘅。即係我覺得泛民嗰邊就 淺黃嘅人，係 吸啲淺黃嘅人，吸中間淺黃淺藍。 泛民咧？泛民做紧嘢咧，就将浅黄嘅人全部赶走。 系啊，将中间其实唔系泛民做嘅，其实唔系泛民做嘅，系白票党嗰班辣屌做的。我 系某几位嘅，真系真系 真系噶。其实把鬼把鬼嘅，揾嗰啲人嚟，嗰啲人根本就系帮呢个蓝色嗰边做嘢嘅。表面上就扮到系好黄好激进，但系佢实际做所有嘢咧，都系将中间嘅选民推去政府， 将支持者赶。冇错，将中间选民推去政府， 系将你本来票投票俾你嘅人推向政府。喂，其实嗰度咧逐票计咧都好和味噶啦，都真系。 系啊，所以今次咧投票率反而未必会好低，因为咧唤醒咗一啲中间嘅选民出嚟，要赶走你班搞事分子啊嘛。而佢哋嘅佢哋一路都系咁讲噶。 我认为今次泛民系会全败嘅，即系补选啊。就算连新东呢啲咁即 系我又冇睇得心悲嘅，因为咧嗱，因为始终新东嘅人咧，佢哋嗰个投票嗰个智慧都好高下嘅，咁多年嚟咧，你都睇得出嘅。所以咧，就算你呢个范国威同埋嗰个叫做郭永健咧打生打死咧，咬到对方都唔系人啦，两个都系人渣啦，两个都系即刻要死嘅冚家产咁都好啦吓。到初选。边个赢就投边个噶啦，佢哋调翻转头，佢哋都好理性嘅。 但系我而家见到就系、是、即系新东嗰边，譬如你睇下方国山，其实佢好可能咧就唔会走去执死鸡嘅，即系佢睇到个势唔对咧，佢就收旗。咁佢嗰啲票咧就系、是、可以倒落去邓家彪嗰度，系啊，所以 佢特登呢度都唔够赢嘅，因为咧你今次冇梁天琦啲人喺度啦嘛，除非你两个一齐出咯，即系你即系点讲啊？郭永健同埋范国威两个一齐出嚟选咯，咁就输啦。佢哋只要一个退，咁咪就一定赢嘅。咁如果两个一齐选，如果两个一齐出嚟选，老实讲啊，新东嘅人都会用选票惩罚佢哋，可能真系揽唔住一齐死。 但我觉得嗱，我点解会悲观呢，就系、是、因为梁天琦嗰班友咧，即系支持梁天琦嗰班友咧，佢哋未必会撑任何。 冇啦，打散晒，冇啦，打散晒啦，支持梁天琦啲票打散晒。 冇啦， 咁但 系 佢都 万六千票咧，做到最后演化成选票系得两万几，得三万零票嘅啫，就系嗰个梁仲恒嗰三万几票已经系归纳咗去。到梁仲恒出咗事之后咧，嗰啲票更加散咗噶啦，冇晒噶啦，你唔使担心呢个问题。這個新界東我完全不擔心，唯一會輸就是他們兩個一起出，即是變成三個，就等於當年阿扁一樣。 但他們不會的，這個我相信就即是因為都要尊重遊戲規則，還有那裡是有兩席的嘛，根本沒有需要，即是沒有需要兩個在互咬，咬過你死我活的，不需要這樣。 我剛才幾驚阿社長你說了政治倫理出來。 唔系，今次咧你郭永健上，咁啊下次咪轮到范国威咯，系咪？其实选民都识投嘅，我觉得呢个调翻转头咧，新界东因为呢个比例太悬殊嘅，系6-3嘅，所以咧，系其实如果唔系两个一齐选嘅话咧，就冇得输嘅新界西，唔系新界东。但系你九龙西咧，如果真系冯检基赢初选咧，就大家等住呢个叫。做咩啦吓？等住 C 一版出呢个胡杏儿帮佢姐夫庆功啦肯定嘅。 其实我觉得系应该投呢个袁海文嘅。点解我咁讲咧？ 就係、是、你嗱我 人哋忽略咗嘛。 啊，其實最慘就係咁啦。佢其實袁海文咧，佢入到議會咧，唔係佢一個人單打獨鬥。你如果入咗呢個姚松炎入去，或者馮檢基入去，佢哋都係單打獨鬥嘅，佢哋自己睇自己嗰套嘢。但如果你投翻民主黨嘅人，袁海文入去，佢就壯大咗民主黨嘅力量。其實民主黨唔係真係咁差，到咗而家今時今日，你睇翻，其實你話民主黨賣香港嗰啲人，其實根本上咧就係個思想咧，仲係停留喺芒果佬年代 嘅。係啊， 嗰啲人係冇進步過啊！即係唔好話自己咩乜柒進步派啊！佢個思想係完全係停留嘅。 喂，但係 不過呢樣嘢咧， 好似冇乜人嗌翻咩 玩得人嘅，因為咧你見有李永達呢啲人喺度咧，係嘛？其實都唔怪得佢哋嘅，真係你冇辦法。當你選擇抹黑人嘅時候咧， 係 咪人哋？咪攞提翻你啲嘢衰嘢出嚟咯，系嘛？ 但好似少咗人嗌咩？民建联最无耻呢啲，好似少咗人嗌咯。 因为人哋嗰啲人进步咗啊嘛，即系其实芒果佬嗰边嗰啲人进步咗啊嘛。 嗯。 同埋嗰边嗰啲人而家剩翻有得嗌嗰啲人咧，佢哋就憎泛民多过憎建制啊嘛。 哦，咁啊系。佢哋第一個目標係打死咗打死泛民先噶嘛？定係目標係？ 因為佢哋係以選票為先噶嘛。 佢哋唔係攻好嘅人容易啲嘛？你攻擊喂，你攻擊民建聯嘅人，民建聯嘅人唔會因此而投你噶嘛？但係你一個進步派攻擊民民主黨或者公民黨，佢有機會嗰啲人轉頭去投俾你嘛？覺得你都係抗爭嘛？覺得你革命啲嘛？即係羅伯斯比爾，你唔夠革命，而家我就要送你上斷頭台，一撚樣啊嘛！ 即係呢個都係兩個奸巴爹造成的，兩個奸巴爹其實對成個民主陣營嘅損害係好大咯。 一個喺議會內，一個議會外咯，攜手 係啊。 咁議會外坦白講冇乜聲音，其實都冇人理佢哋嘅。 少少啦。 真係真都冇乜人理嘅。 唔係，但係佢同零一成日夾計嘅嗰個奸巴爹就成日零一訪問佢，知唔知啊？零一係成日有，當你有民主派需要團結嘅時候咧。那個奸巴爹咧就會接受零一訪問，跟住零一咧就會出篇文，又譴責呢、這個民主黨啊、公民黨嗰啲咧就唔夠革命。 但零一出喎，零一咧而家公開已經出嚟幫差唔多幫呢個鄭玉華護航啦嚇。咁啊，琴日我哋喺度傾偈講開咧，喂你大公報咧就係、是、太監報啦。咁依份咧喺零一咧。依個叫公公報啦，直情係一個公公嚟啦，一份太公報，唔係一份大公報，一份公公報啦。 公公係咪即係 佢哋真係 嘅嘅意思啊？ 唔係即係 公同公啊。 咁你話零一都係噶，零一都係同嗰位議員嘅性傾向嗰啲都係個代表嚟噶。 唉，我真係唔知佢呢個議員咧就。今年到而家咧，唔係今年 ，sorry， 係上一年到而家咧，都係破壞多過建設嘅，即係對泛民嘅損害係大過建設嘅呢條友，係一定要強烈監察佢，因為佢已經係變咗下一個芒果佬啦，即係變繼承咗芒果佬嘅衣缽啊，冇嘢噶，芒果佬出以前俾人訪問嘅時候，佢都不斷譴責泛民嘅嘛，而家佢嗰個 job 就俾奸巴爹攞出嚟做咯。 不過就算依家泛民咁樣咧，你見到其實修改啲議事規則之後咧，嗰、那個力量啊，係得翻好少，即係好似變到好似再做唔到啲乜嘢咁樣，所以見到都好似好冇辦法。 冇啦，咪冇咗關鍵一席嗰個作用咯，因為已經冇，因為你已經爭好多席啦嘛，已經要關鍵十幾廿席啦嘛，咁、你哋永遠都唔夠嘅時候，你哋變咗啲人咪冇咗個意欲咯，我覺得係。 系啊，咁依家争啊争在就七七七再储多啲民望嘅话，能量指数够嘅话咧，如果再加上呢个泛民咧配合，再唔知唔系泛民啊，系某啲泛民议员啊，即系做埋啲唔知啲咩柒嘢出嚟咧，就系23条成立嘅好时机。 唔系而家我哋分析过咧，即系我哋早两日同 Johnny 做咗个特抽啦，咁分析咗咧林郑咧。 是回即係自依個回歸以來咧、最可怕嘅對手。 哦，絕對係。 即係你對於你反對派，佢係一個最難搞嘅對手。任何一個特首咧，都有一啲都有好呢啲好輕鬆可以激到嘅嘢。問題咧，呢、這個林鄭咧有冇我喺香港有生意？唔會好似你呢個貪爭咁樣，外父又賣電燈膽係嘛？跟住咧又冇咩冇興趣嘅個人冇任何嗜好嘅，亦都唔會出街，係嘛？連七仔有冇廁紙買都唔知，係嘛？唔會出街，日日都淨喺禮賓府同埋政府總部。呢、這個人係冇任何嗰啲黑材料俾你攻擊嘅，佢仲係一個女人，係嘛？ 同埋 啊，梁振英你仲可以屌佢老母啊！這個就完全唔得啦。 是啊，你都唔闹得，跟住咧亦都冇性生活，任何嘢乜都冇嘅， 同埋 即系挂住埋手工作。 系啊，同埋佢做嘅嘢咧，即系你好难入到佢手啊！即系你见佢啲公关嘢咧，真系做得好好噶，所以我都 佢当时关系又好，所以咪可以线料俾传媒仔搞鸠你郑若骅咯， 都系噶，佢 呢个人意见 仲要出嚟，喂，仲有出嚟搞鸠完你，仲要出嚟帮你兜。等上面啲人冇得搞佢喎，你睇下，我都兜到佢盡㗎，我都攬到佢盡㗎，我都俾人鬧㗎，因為攬佢。所以你完全滴水不漏，一個做到滴水不漏人咧，喂，佢淨係做少少嘢就已經可以玩死你，就好似我講嗰個 DQ 四之後追你人工，追你人工係天公地道㗎嘛，呢啲政府公帑嚟㗎嘛，呢啲係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嚟㗎嘛，係咪？咁你唔係咧，唔係投去攞呢啲錢噶嘛？你唔係議員啊嘛？追翻你係合理噶嘛？如果唔追，總到時審計署又寫份報告啦，就話香港政府浪費公帑，立法會係嘛？冇咗幾百萬，呢啲錢全部都係你哋市民嘅血汗嚟嘅。一講到呢度，邊個有分出啫？ 喺澳洲之前嗰間單 DQ 嗰單嘢咧，佢哋嗰個議會都係有追翻嗰啲薪金嘅，同埋津貼嘅，一定追翻嘅。咁但係當然議會佢有，即係澳洲議會就當然人性化啲啦。佢有個規矩就係、是，即係有個不成文嘅規矩就係話，我哋就追你，但係咧我哋就唔係真係追你，我哋就出一張紙叫你俾，但係咧就你俾唔俾咧都唔會有人再追噶啦。咁但係香港唔一樣啦，香港個情況就。 唔係啊，都話林鄭佢可以揸正做嘛，佢跟佢全部合法噶嘛，根據法例噶嘛，佢只要同你玩程序，你所有反對派一定俾佢完全玩死，好新加坡咁樣。 同埋而家有政府做 backup 啊嘛，嗰、那個公帑即係佢上庭啊，成嗰啲咁樣，喂政府俾咁同你玩落去咯，喂告咗你破產先得啊！ 因為香港嗰個法律制度係傾向有錢人傾斜啊嘛，佢唔係真係公平嘅法律制度嚟噶嘛。即 系 如果你好似 制裁冇钱请律师嘅人啊嘛， 系啊，同美国嗰啲唔一样嘅，即系美加嗰啲就系公道嘅。咁 嗱，因为美国咧可以包揽诉讼嘅，原因就系咧佢个律师，譬如你喺街度扑亲，你嗰个大商场你会好有钱噶，唔怕我同你两份，我帮你打电，我帮你打官司告到佢破产，诶唔好破产啦，告到佢赔500万俾你，一人分一半。美国可以咁做，香港唔得嘛？你冇钱，我咪告到扑街咯，系嘛？跟住香港李嘉诚最叻噶啦，争你钱啊，得啦，我而家告你，有啲咩唔啱唔啱，告到你破产同你打官司，咁佢用官司拖你三五七年，你间公司破产， 同埋 有数咯。 外国嘅堂费系好平嘅，即系唔系好似香港咁贵嘅，即系外国嘅堂费，譬如你诉讼失败咧，嗰啲穷人咧可能系俾几百蚊、几十蚊、就系堂费噶。个 court cost 就系几百蚊，就唔系几百万啊！香港系喐啲都几百万咁啊，堂费 系， 所以唔 所以系咯，咪即系香港都话啦，佢系制裁，法律系制裁冇钱打官司嘅人啊嘛，冇钱请律师嘅人啊嘛， 呢个就系殖民地留落嚟嘅制度咯，就系英专登整出嚟嘅制度咯。其实喺其他殖民地唔系， 系啊，所以贪真啊，真系惨啊，真系，睇下你只系要自己揞翻几多钱出嚟。 咪咯，差唔多咪俾咪由港英用港英嘅制度去制裁佢咯。 系咯， 系啊。但不过讲翻啊，有个徐少华讲嘅嘢咧，就系话可以同徐少华同唔知其他边啲人啦，就话可以同777摸底。其实呢个提议咧就好戇鸠嘅。777你同佢倾偈咧，佢乜柒都唔会讲你听嘅。 系啦，好似话同郑又话摸底，即系摸底系呢啲。 调翻转头咧，唔系777咧，你同佢摸底咧，调翻转头你摸唔到佢，仲俾佢摸晒你嘅底。 唔係就係、是、陳淑莊嗰陣時嗰嗰啲柒嘢咯。其實泛民嗰啲人咧係冇腦嘅。如果講話要摸底就，其實就唔需要摸底嘅。你咪留一件垃圾喺嗰度吊住喺度咯。你摸咩底啫？你唔整，你唔剁佢住，你慢慢一刀一刀切，一刀咁咁啊，好容易啲搞嘛。你即係你。 你加重佢個公關成本啊嘛，即係佢要嗰個做嘢嘅成本啊嘛，爭遠嘅。 其實你費佢冇工咧，就好過咧。你如果坦白講，而家依個咁嘅環境咧，林鄭月娥好可能咧，好希望你哋泛民幫手懟死佢嘅。 係啊，我都認為係。我覺得唔可以懟死佢。 佢咪向中央咯？唔係啊，佢到時向中央再推薦譚韻芝嘅咋？ 咁梗係啦， 仲死， 你睇 仲大鑊啊！嗰陣時。 到時肯定上去嗱，係咪咧？我都話譚韻芝好噶啦，你又唔信？ 哦，咁 係而家搞出大問啦，係嘛？ 咁我哋而家一定唔可以俾777個馬房壯大啦，係咪啊？喂，留啲定心餐啦， 一隻跛腳。 唔係啊，你見譚韻，唔係啊，你見譚韻芝出到嚟咧，喺度捧曬佢噶，跟住林鄭特登寫啲千字文嘅話咧，點樣點？叫你哋包容佢，叫你哋放过佢。喂，摆到明就害死佢啦，想怼死佢啦，系嘛？如果林郑揽佢唔系咁样揽法噶，依下系捧杀噶。 系啦，喂，你咁样写，你咁样写法先系咯，你咁样写法，传媒先系写噶。你睇下林郑啊，都放过佢啊，出几多对比嗰啲图啊，即系对比翻唐英年嗰阵时候点样对啊？点？ 系啊， 仲烧咗两钱重啊！ 喂，林郑。林鄭特登營造嘅氣氛就係你睇下，雖然咧依個一個冚家產，但希望咧大家放過佢啦，高抬貴手啦。咁啊，即係話俾你聽，佢係冚家產啦，不如你哋俾死佢啦， 係咪？同埋奸巴爹有配合啊嘛，奸巴爹配合噶。其實泛民嗰邊嘅人係唔係蠢嘅？其實佢哋都冇好強烈咁屌柒呢個鄭若驊噶，其實冇噶。到即係到咗上個禮拜。 即一定要佢哋一定要屌，因為要曝光嘛。佢哋唔屌，有人曝光啫，係咪先？問題就係咧，你屌完佢之後，好啦，換多鄭若驊，咁下一個邊個咧？下一個肯定係譚韻芝啦。冇咁多律政司 就大鑊。 喂呀，冇咁多律政司嘅，你明唔明啊？因為咧，一定要資深大律師出去做噶嘛。你冇咁多人噶，到時上面冇得揀，局諗住用譚韻芝嘅啫。 唐家华都系好味， 都难讲啲啦，即系照计可能都会用噶。 喂，唐家华其实仲唐家华又唔系差嘅，讲真，如果讲唐家华，佢衰十一嗰啲可以讲又讲，讲完又讲，讲完再讲啊嘛。即系而家呢个郑若骅个好处又系佢僭建，你可以三个月后又讲佢僭建，六个月后又讲多次，九个月后再讲，话佢冇诚信，你都不断咁讲啊嘛。 有个问题就系咧，佢因为咧都从事一个即系可能工程嗰啲嘢多啲啦。佢老公又接咁多工程，到时佢老公俾人告，咁你作为律政司，你会唔会只眼开只眼闭咧？即 系 可能你有， 同埋有佢老公咧，有好多工程都俾人开咗 file 噶。 哦， 系啊，所以你有一个咁嘅人喺度，其实唔系坏事咯。即系佢要唔要徇私咧？唔知喎、啊，你到時點知啊？如果嗰啲證據對佢嚟講好負面嘅話，佢會唔會抽起啲嘢啊？抽起啲嘢會唔會下面嗰啲人又爆佢一鑊勁啊？其實呢個軟肋咧留翻喺政府係百利而無一害嘅。而家你清咗佢咧，就即係反而係幫呢個林鄭拆彈咯。即係我覺得奸巴爹係貫徹呢個林鄭係 angel 呢個。谂法嘅呢、這个思想啊， 系 佢系闹得最大声嗰个嚟噶。 喂，系 喂，系 社长消失咗啦。哇，我哋呢一节都超咗时啦吓，咁啊，我哋差唔多啦。